Hello， 大家晚上好，可以听到了吗？ 哎，行，不对， 已经听到你说话了，小白。 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窗口是可以看到那个公屏的。哎，那窗口上哪去了？ Hello， 老杨能听见吗？ 可以听到 啊，声音大小都还可以哈。 我这边听还都挺好的。 我听你声音稍微有点小哎，东旭。 我听他声音还可以。 那我把我这边什么音量调大一点。 嗯， 这个吧，该。我声音大吗？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好像跟你们连都会把你们声音给攻下去。 不会啊，我觉得很好， 我 你们俩声音都差不多。 我觉得还好。 好，那已经晚上八点了，然后，OK， 我们今天是受伤的芦苇不开花广播剧的一个主创的一个茶话会啊，一个比较随意一点的一个聊天。首先我先主持一下吧。首先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虽然我们是茶话会。那我先说啊。大家好，我是广播剧受伤的芦苇不开花的策划以及导演小白。 你的 ID 不是杨喵喵吗？ 对，杨喵喵。杨喵喵等于小白。好。 好。然后我是那个受伤的芦苇的，受伤的芦苇不开花的编剧，以及龙霄康的扮演者顾先生，大家晚上好， 好，轮到我了是吧？ 对 呀。大家好，我是在《受伤的芦苇不开花》中饰演，完了。 你这不行啊！ 怎么回事？ 你饰演的谁？ 林涛。 你还有一个职务呢？ 监制吗？ 嗯。 对，你是不是想说你不是监制了？ 我想说就是监制，但是好像做的事情不如两位多，所以说没说。大家，我是杨东旭，大家晚上好。 对，你必须要挂一个监制，因为授权在你手上呢。 对。能不能做都完全取决于你啊。 好，那我们就是在前段时间我们就是收集了一下就是大家对这部广播剧的一些问题，然后包括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给我们的一些剧评反馈，特别感谢大家对这部广播剧的喜爱。那么我们就直奔主题吧。然后因为就是大家有的问题啊，有一部分问题是重复的，所以就是我没有按照那个 ID 来一会儿我们不会按照 ID 来提问，然后我是按照就是从那个制作，然后从配音 不好意思，对不起，你说。 然后从表演还有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剧本创作这一块，就是分的三个部分，然后来做一个提问。那么首先我们先回答一些关于我们这部剧制作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我有可能啊，一会儿工作可能会有一点事情需要稍微离开一下，我先把就是我回答问我的问题我先问了。那要不第一个问题，哎，你们俩那个群里头我刚刚发的那个就是最新版的这个，要不第一个问题谁来问一下我吧。我自己问自己好奇怪啊。 我来问吧，好了，我来问吧。好，第一个问题是问策划，为什么想做这个广播剧 啊？为什么？因为当时就是很想跟东旭合作做一部剧，这是实话。然后当时东旭就推荐了这篇文啊，说就是很喜欢，而且就是还是挺感动的嘛，一个比较 现实题材的一个同志广播剧，看完文以后就很质朴，然后就能够被他那种特别就是简单的那种感情就击中了，就觉得特别想做，就做了。 好，然后因为这个问题很长，然后我就一个一个问啊。然后他说那个主义角色是策划定的吗？ 对，主义角色应该算是我定的吧，因为当时就是一开始东旭是说不太想参与配的，然后后面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很适合林涛这个角色的，就是有点威胁他吧，就让他必须要配。然后痛痛这个角色当时是就是小康这个角色当时是我们有找了几个备选的 CV， 我们听了他其他剧的一些片段，然后去评估了一下，觉得就是看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适合这个角色，还有包括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的一个特质。然后当时是听了痛痛的别的剧，然后把他的别的剧的片段也给顾先生也给东旭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就当时我们找痛痛的时候很早啊，是20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还叫伤动， 对，然后用他当时转发微博的时候说是一个小小萌新，对，然后当时就是联系的痛痛，然后痛痛过来，后来就是我们也试了一段那个少年的时候的那个，我们觉得哎都挺好的，就把痛痛给定下来了。就没想到了今年我们通通已经就大家都听出来，我们通通现在真的是快速的成长，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 CV，我们发现了一个极强的潜力股。 好，然后后面一个小问题是为什么要选续兽痛宫呢？ 你们觉得续兽痛宫就是芦苇里头这个搭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林涛他也不一定是瘦啊，因为我在这里有我垫底他还能瘦到哪里去，对不对？ 我印象很深的，我在那个那个发剧以后，在猫儿在微博上都看到一个评论，第二期发了以后说这部剧里面有杨东旭，有伤痛，有风云之，有魅影之声，他们几个到底谁攻呢？然后我就回了一个，我说你们把顾先生忘了吗？然后他们回这个就没有必要列出来了。 好吧，好，快速列过这个问题。然后他紧接着问了，就是那个第二期制作过程中遇到哪些卡脖子的难题。 第二期的话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是前期就是剧本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好像还是有一点争议的。对于有几场戏，我们三个人其实是当时是有一点就是意见不是很统一，然后后面我们自己就是做了一个内部调整，这个后面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说。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后期，就是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在发剧的时候，后期这里是写了就是两位是分成了前面8场和后面的。哦，对了，我们那个我们后期小王，哎，不对，他现在不叫小王。我们后面8到18还是14场的后期，他是不是隐藏在公屏里头？他说他不好意思来连麦，然后他来旁听 了， 黑听。对，我们就是最后发剧我们是写了两位后期，实际上前面还有两位后期，就是我们在后期这个阶段是真的是卡了很久，但是就是很感谢最后我们能来救场的我们的小王。 来，我们灵魂拷问，我们这个后期叫什么名字？ 普德洛。 好。OK， 然后因为这个问策划的问题比较长啊，后面还有。然后他后面紧接着问是怎么解决的。其实刚才小白也说到了，就是剧本的问题是我们三个，我小白还有老杨，我们三个人就是有过几次现场的一个沟通，然后互相之间也有一个小小的博弈，然后最后达成了统一啊，这个其实不是太大的问题啊，主要是后期这一块也不是说怎么解决，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就等嘛，对吧？然后就不断的受折磨嘛，然后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说解不解决，就是可能还是要等一个最合适的，大家都非常能够互相能够一起去完成这个东西，不是说前面的后期就不愿意啊什么，就因为这个做后期这个事情，大家都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就是什么，就对。哎，我在说什么？对，反正就是后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整整经历了两年这个后期的过程，对吧？ 嗯，应该可能不只是两年，因为就是后期你要跟剧本磨合，然后和你的干预去磨合，包括和导演这边整个想法思路，你们要能够碰得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才能够做出一个就是能够贴合这个剧的气质，我觉得是，或者说是这个剧基调的一个作品吧。然后而且后期真的是挺看重就是后期对这个剧本的一个理解，如果说你真的可能就是如果感觉不对吧，就我们就简单说感觉不对的话，可能就确实是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个理想的东西。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里还是要感谢一下，就曾经就是在这个第二期过程当中所有付出过的后期，因为有几个后期都没有放在这个我们只是放在明谢里面，但是他们也付出了他们在那段时间里面非常，他们也是很认真的在一点点磨合的。 对 好，然后紧接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是那个做剧经历了这么多困难和年月，策划小姐姐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有想过放弃吗？ 放弃是暂时是没有想过的，因为我觉得做晚配嘛，然后大家都是有自己三次元的一些工作，有自己的生活，会有一些就是时间可能会停下来，因为要等啊，或者说需要去一些磨合，或者是需要寻找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但是因为就是想把这个故事做好，而且就是故事人可能给我画了一个饼，就是他当时就是打算要接，就是要接这个剧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下最后一期他想做成什么样的，我当时脑子里头一炸啊，太好了，我就很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一定要等到它做到完结，我一定要听到完结就我自己就很想听到完结，所以我肯定要把它做下来，就是万一哪一天我可能比如说因为三次元有什么事情啊，可能要没办法继续，那我肯定也要让东旭和顾贤把它做完的 不会有那一天的，你一直都在OK 好。 那我也要问一下，就是东旭和顾贤人有打算要把它做完吧你们两位 那肯定的，这毫无疑问嘛。对， 这个坑属于最开始属于我挖的，所以说 对， 好，加油 哎真的我听东旭声音特别小，不知道为什么， 我声音小吗？ 偏小一丢丢，但是其实也没有很小。对 对，你公屏也说了你那边声音可以大一点 现在好了吧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okay, 大了大了 okay, 突然攻起来了，我的天哪 好 然后下面这个问题是那我来问东旭吧，就是他还是这个小姐姐，她问就是问东旭最感动你的点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就是我给你们就是一起就是我问的你们吧，就是这个可以等下那个第二个问题一起问吧。 对对对，他这边有第二个，对对对 ，OK。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听众， 就是作为听众要不要去补文？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交给策划来回答。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剧本其实对原文的改动还是挺大的，你如果单独听剧你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个作品去听，你如果特别想要知道整个故事它是怎样的一个发展，那可以去补文，但是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因为这篇是那个同志文学，然后它的文笔 和一般的耽美小说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如果看不下去的话就不要勉强自己。 嗯，就因为我其实有在首页。 你确定作者没有听吗？ 啊， 万一作者在听怎么办？ 我们作者真的太好了，我们作者就是让我们这么的魔改，然后居然还一点意见都没有，感谢作者，求生欲。 对，然后说到这个文的话，然后那下面一个问题我来问吧，就是那就是要问一下东旭为什么喜欢这篇文。 就是大家都年轻过嘛，然后容易被一些故事感动，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曾经把我感动的一个故事。这个就是刚才小白有说他的那个写作的东西，就是写的那个文笔和普通的耽美作品不太一样。他确实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很多的一些耽美作品时间很快就进入节奏了，然后呢就是去发展两个主义之间的关系，然后呢通过一个个故事情节的推动，然后去让两个人的这个故事得以呈现，最终两个人可能在一起了或者是没有在一起，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的。但是这个文章就不一样，这个文在一开始的时候描述的是小康和林涛两个人小的时候，然后它里面有一些比较青涩的，就是讲这种还信息不是很发达的年代的时候，然后小孩子关于性然后关于成长有一些东西的一些描述，这些描述的特别真实，然后以至于他的这种真实的描述就让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然后随着这个故事逐渐的展开，然后就陷入到这两个人的感情当中去了，以至于最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结局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伤感，就给我就是比较青涩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吧。大概是这么 年轻的杨东旭一生难忘。 我觉得这个倒不可笑啊。有些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顾先生是什么状态，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和刚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挺喜欢看一些小说的，然后呢也喜欢看很多这种影视作品，然后随着年纪变大了以后呢，就是发现消费也快餐化了，然后看电视剧啊看这些影视作品啊也都是这种快餐化的，喜欢看爆米花那些东西，反而是有一些那种缓慢的慢慢的需要去进入状态的这些作品就慢慢的就没有了。然后你想一想，可能在我未来的人生旅途当中的话还会不会有这样的状态呢？我觉得就不一定了，所以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是其实 对，因为提到这个我也想问，就是顾先生为什么当时一开始不肯接这个编剧，那后来为什么又接了？ 就当时看文吧，就是因为我之前做的风格都大家都说比较小清新嘛，对，然后确实稍微有一点点的重口味哈，然后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一个能驾驭的一个范畴嘛，对，然后就小白当时就跟我说你还是坚持把它看完吧，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在过年，对，我在老家过年，然后反正我觉得过年嘛闲着也是闲着也没事情做，然后我就强迫自己把它看完，就是看完以后跟刚才老杨也说到了，就是这是一个不太快乐的一个结局，就是你还是会为这个两个人的人物的命运所影响所牵引，就是就会觉得哎呀就是哎呀好难受啊，就是哎，能不能给他们一个相对而言我可以是不是可以给他们编造一个我想象当中的结局呢？当然这个结局未必还是快乐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改编能够用我的一个视角跟观众去交流，就是这两个人最终会怎么样，就这个其实到最后其实是蛮影响我的，所以我挺想把这个故事给编出来的。 对，然后对，大家都说的就是最后还是会被结局给打动的，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嗯 嗯，你公屏上有人问，所以你要 HE 吗？ 不理他。 好的， 不能剧透。 嗯，好的，然后那我继续问啊，就是听说这个，不是听说，就是授权确实就是我们大叙事要来的，那就是怎么能够接到这个，就是拿到这个授权呢？就是跟作者这一块好像我们也基本上失联了，我感觉。 对，我觉得好神秘啊，就感觉这个作者，对， 我跟你说，就是首先这个授权不是我要来的， 嗯， 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然后呢，也是有另外的一个策划，然后另外的一个策划呢，他要到了，就是和这个作者取得了联系，然后也要到了这个授权，然后他当时呢就想让我去配里面其中的一个角色，我忘记他当时找我配的是林涛还是小康。是哪个角色了？ 应该是。 然后我们就开始沟通，开始策划。然后策划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这个策划可能是觉得这个剧有点太难实现了，就是不好做。然后所以说就说，那我把这个授权转给你吧，然后我把那个作者的 QQ 的联系方式给你吧。然后呢，就把这个作者的联系方式给我了。然后我就和作者简单的沟通了一下，然后就相当于这个授权就在我手里面，然后大概这个授权也囤了有快一年多， 嗯， 反正是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如果说策划这个剧的话，这个剧虽然说不会坑，但是它肯定进度会比现在还要慢，所以说当时就刚才小白也说有这么一个契机，他也想做一个剧，我说那要不我们就做这个，然后呢小白就成了策划，然后我就成了监制。 嗯， 然后当时我和作者在沟通的时候也取得了一些信息，就包括那也是七八年前了，就是对，就前段时间小白还在给我发了一个新的信息，说作者好像有打算写新的小说，然后也有去写他和小康后面发生的一些故事。当时我在和小那个作者沟通的时候就在聊小康是不是真的，嗯，就如作品里面一样是那么一个结局，他说不是的。然后也就聊了很多，然后呢也感受他们俩的故事倒不会让我特别感伤，但我觉得在这个作者受到了小康的伤害之后，也不一定说受到了 小康的伤害，就是他们俩发生了那样一段故事之后，他笔下的这个人物是让我非常感动的，然后就嗯，后续就正常推进了，最终非常幸运的碰到了顾先生。 嗯，对，我们很幸运的遇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编剧，然后我们就是而且在就是 这个话就略过吧，因为下一个问题是，嗯，我们是怎么撕的。 对，然后这个问题是就是主创在创作过程中会有意见不合的情况嘛，那如果有不合我们会怎么解决吗？然后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合作方式？ 意见不合其实还蛮多的， 也有， 就是我记得当时是那个小康，就是那段他要去当现在不是当兵啊，现在是去成都工作， 哦， 去成都工作之前的那段重逢，就是当时我们跟策划是有一点冲突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中间没有一个过程去和好，直接就第二天小康就走了，然后那天晚上他们两个还撕扯在一起，就在这个地方是我们当时是有过一个讨论的。对，但具体是怎么回事来着， 对，就是我也忘了，反正就是还有包括就是跟小雪的几场戏，对，林涛跟小雪的几场戏我们也是稍微有点意见不是特别统一，但是就是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觉得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一块儿语音讨论，然后讨论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俩现场来啪这一段戏。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他们俩如果就是对下来觉得确实问题挺有问题的，就是对于角色也好，角色如果顺不下来，这个人物他立不住，我们可能就是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基本上好像包括我们第三期剧本也是这么顺下来的嘛，就是那天花了好长时间啊，三四个小时吧，好像把整个剧本顺下来。 嗯， 下次我给你们录下来， 因为 我记得不止。 当时第二期的剧本改了多少稿？你想想看，啊， 第二期剧本 很多稿，两三年前，对， 我印象当中第二期的剧本有一个比较，就是我当时提出了比较印象深刻的问题，第三期好像也有。 嗯嗯 嗯， 有一段关于那个小康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时候，我记得咱们第三期的时候有一段 啊，对，也讨论了，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我知道那场戏， 嗯， 非常期待通统的 对那场戏，就是当时其实我们最终其实都没有拿到一个结果，是因为到时候我们两种方法都放在那里，然后最终去让后期去试 痛， 对对对对对，嗯， 对， 让痛痛去试，看他最后是用什么样的状态表演出来，我觉得 对，因为 那两种状态可能都能接受。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我们共同去按照一个成品去听的时候，看哪种我们选择哪种，对。 对， 这块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 啊，对对对对对。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我对林涛这个角色的形象的一个定位，我之前应该是和你们两个有挺多的沟通， 嗯， 就是录到一半的时候，让我有点不太喜欢这个角色了，让我觉得他有点茶， 嗯。 对，我当时应该有问过听众，我说你们觉得林涛这个角色有这个茶的感觉吗？然后给我的反馈应该都是没有的。 是因为你们把我那句台词去掉了，那现在肯定不茶了。但我不能告诉大家是哪句台词。 我看大家觉得都没有啊，就是觉得还是很直率的。 嗯，对，所以说还是要回到演员本身嘛，因为演员本身他在表演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知道这句话他说不说得出来，对吧？那编剧也许会觉得他一定要让他说这句话，但是如果演员本身他还始终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话，那就尊重演员的选择嘛。对，然后反正我们到最后就是三句两胜，就是三个人嘛，就两个人就同意，那就听两个人的，对吧？哎， 这就是三个人三个主创的好处是吧？ 对，民主投票制嘛。 那还好，我们不是四个人。 对，当时就是那个关于刚才查的事情，就最终是你们两个在统一战线了嘛？对， 嗯，对。 然后好像之前也有一次是我跟老杨统一战线，然后你妥协了， 嗯， 对， 嗯，对，反正就 是 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合作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然后你都可以提出，根据从你的立场或者从你的这个对角色的了解，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嘛，然后看看能不能互相说服对方嘛。 嗯， 其实差距挺大的，实际上就是 对，而且性别差距挺大的，我觉得 对，就尤其是女生策划这个剧，然后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男生对这个两个角色的理解其实就稍微点不太一样。 嗯， 如果说按照我最开始的想法的话，我可能会把林涛录得再攻一点点。 你 其实还好啊， 你 现在也没有， 这个就逃不出去了。你这，哎，你反正后面有的是机会嘛，对吧？对吧？龙啸光不是在吗？ 其实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还是就是让这个角色更自然一些嘛， 嗯， 对吧？ 嗯，对，因为我是觉得年轻的时候比较青涩的时候，其实柔软一点，因为我更喜欢用柔软去表达，就柔软敏感去表达，而不是简单的用攻和受两个事情去界定这个事情。 对对对， 当然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一定会去说是攻是受，但是如果我们要很认真的去回答这个角色的问题，那我觉得他在不同的年龄段他展现出来的人物的个性和他的一个人物的底色都是不一样的。那林涛在第三期或者他有更多的经历以后，他可能慢慢的内心就很硬了，对吧？然后他可能表现出来的东西跟前面就不一样了。对 对，其实第二期就能听得出来，就是林涛，就是我们现在时林涛跟吴俊健的那个对手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状态和在小时候，包括后面在成都，就是已经都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就是这已经是一个林涛成长以后的一个表现了。 嗯，对，就。 要不把音乐关了吧，我还听到那个音乐，要不我们把音乐关了算了。 我把音乐小一点声吧。 嗯， 我担心 我那天看到一条评论逗死我了，他说你们知道吗，这个小哭包什么，这个小哭包居然是那个专门演那个渣皇帝的一个什么专业户，是不是有这么一条评论？ 对，扎皇帝有小哭包的时候嘛，是吧？也正 常。OK， 什么皇帝专业户是吧？好 好，下面一个问题吧，就是小白你接着问。 好，这个问题就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看到他也来了，是邀月泛华，他觉得他听剧的时候觉得林涛和小康的相处模式有点像湘琴和植树，然后觉得一直是林涛在努力追求靠近小康的感情，只能从一些很小的细节中体现，然后身边还有情敌环绕，想问一下大旭旭怎么看待两个人的相处模式。 这个不应该先问那个编剧吧？ 对，你们俩都可以。 顾先生怎么讲的？ 湘琴和植树，他们觉得是林涛一直在努力，林涛更主动。 我不太清楚湘琴和植树是怎么， 怎么 相处的？ 嗯， 这个是什么剧？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日剧吧，就是日漫，叫那个叫什么《一吻定情》是吧？就是它里头就是那个女主角。 湘琴和植树是那个台湾的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吧？ 哎，对对，对对。 哦，但是它是日本改编 的， 是 对 对 对 对。 它就是女生一直非常主动的去追求男生，然后男生一开始就很冷淡，然后但其实就是在这个女生的追求过程中，默默的就是喜欢上对方。但 我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不太像。 对。我听你们就是大概描述了一下这个湘琴和植树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我觉得和小康和林涛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小康和林涛其实他们两个一直是双箭头，就是我对你好，你也对我好，只不过就是因为生活中的三次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隔阂，或者是不一定说是隔阂，就是让两个人相处比较困难。有自尊心的元素，然后有这种年少轻狂的这种元素，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元素放到一块儿。但是最终两个人相处，他如果说只是他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是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是比较怎么说呢， 就双箭头的吗？对， 倒不是说双箭头， 嗯， 是比较舒心的。就是如果说只是听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戏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比较好。比较浪漫的那个状态， 比较和谐，也很随性，很舒服，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很舒服，也不要去想就是说我要怎么更对你更好一点，或者说我一定要更主动一点。 对， 因为 但是你看 但 是你看，就是但凡他们两个之间再加了一个其他的角色，不管是小雪还是说那个就是其他的所有的角色吧，刘公，对，你会发现这些角色实际上在他们两个的感情过程当中都是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的。 就是他们很容易被其他人影响，其实还是 年轻嘛。 还有我觉得原生家庭的那种影响，就对个人性格还有为人处事的一个方法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年轻的时候怎么说呢，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人会不甘心，有些时候别人给他的一些帮助他可能会觉得是施舍，然后他可能就不想要，就这种自尊心可能也是阻碍他们两个 对，因为我觉得有 一个困难的一个原因。 对，我觉得第一期的时候他不是跟姐姐去借钱嘛，然后要给那个小康，然后小康就不愿意，我怎么可能用你的钱呢，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在改编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设定，就是我怎么可以用我喜欢的人的钱。然后呢林涛很智慧，他马上用卖西瓜的方式帮小康就是疏解掉了这种情绪。对，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吧。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已经就是无意间看到的原作的两个章节是和剧完全不同的写实主义的笔法，那么想问一下编剧大大，是基于什么考虑将原作粗粝的风格改编成现在剧本的文艺和细腻，想知道剧组是如何定调的。剧本现在文艺又细腻，但是原本是一个比较 粗粝，对，它是就是这么一个词。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 直接没法做剧 啊，对，首先确实没有办法做剧，因为随着现代这个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哈，就是它不太像我们十几年前做剧听剧的时候，它可以有非常多比较敏感粗犷的那种表达，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要考虑很多的一个受众的一些原因，我们要把故事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时代在发展吧，你不是说你用那种方式就一定是对的，也不是说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式就不好，就是因为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做故事一定是做当代性的表达，虽然它是过去的故事，但是我们要做当下的表达，因为当下你会随着它的听众的趣味甚至很多审美习惯的变化，我们才会去选择这么样一种方式去重新去看待这个故事，那它一定是有当代性在里面的。如果你是用一个比较传统的文本，然后比较粗略的文本，那也许可能会很多人会觉得哎，会不会这种表达方式有点旧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然后其他的原因那肯定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写作习惯的问题可能我的风格大家都会觉得比较的文艺，对，那么文艺的风格它这个东西我是没有办法给剔除掉的啊，这个没办法，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也听出来第二期其实跟我以往的创作风格其实是很不一样了，第二期其实是非常剧情流的一个做法我其实基本上都是事儿赶事儿，基本上就是每一场戏都是事儿，对吧？就是拽着听众往下走，就是哎，也会有大家说的狗血的一种设定啊，各方面的哈。对，所以说我是觉得，定调，因为我们定调，其实当时小白找我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很强势的表达了，就是我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因为这是原动力嘛，如果没有这个原动力的话，我肯定不会，就可能就错过这次合作了，对对对，就是这个定调其实我们在合作开正式合作之前其实大家心里就互相就已经定好了，就我们大概会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对， 对，而且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是把就是原文里头的一些关系做了一些简化，然后而且我们主要还是突出林涛跟小康的这个感情嘛，所以就是说 对基于一个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达的话，我们肯定是会把剧本就是做一定的调整，然后基本上就是呈现出现在这么一个状态。那基调的话就是在我找顾先生接这个剧，然后他跟我谈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调给定下来了，那所以后面我们就基本上都按照这个方向去推去按照这个方向去走的。那东旭当时有没有觉得这个改编你能接受吗？就是因为跟原文还是差别挺大的， 他敢说不接受吗？ 哎，我想说其实我一开始做这个剧的时候，我 脑海中想到的状态和顾先生做的那个剧呈现的状态其实是很类似的。我当时咱们第一个剧本找的应该是树枝， 对，树枝， 对，然后树枝帮我们改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他没有办法去改这个东西，然后他推荐顾先生，然后我们才和顾先生去沟通的。 对的， 其实这个里头，我看一下啊，我不知道这个是谁提问的啊，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有一点点粗粝的风格，其实他写有一些涉及到青少年的这些性的时候，它确实是很直白的表达方式，但是你如果说从头到尾去看，我觉得他写的实际上是有一个有点幻想化的一些小清新的一个故事，不是特别的小清新，但是是有点理想化的那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实际上我觉得是很适合顾先生这种娓娓道来的这种表述风格的。而且我们当时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顾先生刚才是从比较高层次的角度去给我们剖析了一下这个剧应该怎么去做。其实我换一个比较低层次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好说的，现在的很多剧呢，如果说大家去看现在的一些商剧，好多的文章是比较适合改编成剧的，它是由大段大段的对话去推动的，那么这个剧就不是，这个剧它实际上前面的这种对话特别特别的少， 基本上有大段大段都是描写林涛的一个心理状态的这么一个情节。如果说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看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没办法作曲，而且会有一个很长的一段，第一期第二期都是非常枯燥的去表示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按照我之前和大就是我的一个理解，不一定对，你所有的广播剧一开始给听众听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抓耳的东西，让别人知道，就是让别人能很快的陷入到这个故事里边来。那么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需要做大幅度的结构上的调整，最后才有可能吸引听众去听，才有可能吸引听众去继续的去追这个故事。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流失了很多听众，大家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我印象很深，当时那个树枝就是改了一段时间，后面他跟我说他改不下去，然后他说我不是男生，他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从男性的角度去理解，去揣摩这个角色，然后所以他当时就推荐了顾先生。然后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剧组挺还是挺厉害的，就是再加上我们的小王，我们现在如果算四个主创的话，只有我一个女生。然后那他们其实从他们男性的角度来去理解这个故事，可能跟我的理解还是挺不一样的，我觉得。 对，因为我们剧组就三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对，现在主创的话是这么一个结构。 对。 还挺特别的，我觉得那个主创是男生占多数的剧组应该不多。 这个 不确定。 以前好像基本上女生偏多。 对。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的两首， 我们的那个海报，我们的美工老姐姐来了。 对，第二期那个给我们画这个海报的神图，我看到他 对对对 来了，对，画的特别好， 欢迎。 对，这就是我从我们的听众小伙伴中挖掘的，就是人才。大家还有什么记忆啊，都可以来找我。我特别喜欢从我们听众里头去挖掘人才，包括我们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的龙套天团里面也有我们的听众，我就第三期也有一些那个听众朋友给我录了一些就是群杂，我觉得特别棒。大家如果有那个想参与做剧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呀。 好，我们后面还有好多问题，我们要不先 聊一下。快点。就是我们的两首ED大家都很喜欢，一个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有一个是短歌。那为什么会选这两首做ED？然后怎么定的这个改编的风格？ 第二个问题是你来回答，因为后面是 okay, 你做的嘛。那为什么会选我先来回答。首先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啊，其实我当时我看到第一期有一个听众，他就用一句歌词因为这个其实我当时没有细想，他那句歌词就是请问什么亲爱的伙伴，谁给我安排下幸福美好的生活。因为我会觉得这其实是小康这样的一个悲剧人物中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诉求，就是你会从这样一个非常童真的歌里面去感受到小康内心深处的他的悲剧性，但是他是用一个童话的一个东西去表达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第一期的故事它是偏少年时代嘛，那么其实这个氛围是比较合适的。 对，然后呢这首歌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因为我会觉得要把观众的共情拉到某个程度的话，有的时候选择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反而是占便宜的。对，因为我们从我一个编剧的角度啊，这其实是有点占便宜的，但是呢我们肯定还是选最合适的歌，让观众能够达到在那一刻达到一个共情。对，然后短歌呢，短歌是李宗盛老师写的一首词， 对，然后呢，我当时选择这首歌的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是因为我觉得第二期的故事，它其实爱情这件事情，就是两个小康和林涛之间的爱情，其实最美好的部分嘛，然后最后又有一个比较不快乐的一个收尾，那么我会觉得短歌这首歌它很简单，就是能够勾勒出这些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用这首 ED 不光光只是去诠释主角之间的，因为我其实是也是希望能够让观众想到自身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感受，然后能达到一种通感吧，就当时是这么样一个考虑。对，然后后面那个问题你来回答，怎么定的改编风格？ 对，因为其实如果剧的基调定好的话，就是你的歌必须要根据是尽量的能够保持一定就是一致的一个调性。那我因为我们第一期剧本身就很文艺嘛，然后我一直觉得就是吉他和最简单的就是这种乐器，吉他呀、口风琴啊，类似这样的乐器是很适合这个剧，所以当时就是想尽办法，就是去找人去，最后弹录了，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一版的一个伴奏，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吉他，然后包括短歌也是。其实刚才顾先生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因为原唱，是张艾嘉对吧？ 嗯， 张艾嘉的这个版本，对他有一定的，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听众来听的话，可能是有一定的年代感，他的包括他的一个伴奏的这种风格。然后我当时就想，那就是现在就是要用更现在一点的这种就是表达方式，所以同样的还是去找了一个吉他弹唱，然后找了我们梅良心老师，然后他就是整个最后就是弹出来演唱出来的这个效果特别好，就是很适合我们的剧。整体的就是我两首 ED 我个人都非常满意，然后第三期的 ED 也非常不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哇，第三期的 ED 是我写了三期我最喜欢的一次选曲。对， 对，第三期也应该是很期待的，然后对，都是和我们的剧可以跟剧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契合和对应啊。第三期大家要稍微再等一等，还没有那么快。 嗯，麦上某一位还没有交音， 快催音，现场催音。 我讲。 好，你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吧。 OK， 下一个问题就是。感觉不同的角色都有不同的爱情观，想问一下主创自己会比较倾向于谁的爱情观，是想问就是倾向于剧里头角色的吧，应该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问题的人来了没有，就倾向于是林涛吗还是小康。我 哎呀， 要不就简单的说一下林涛和小康的爱情观有什么区别呢。 啊，可以， 哎，对对对，我觉得可以。 林涛说吧。 我问的问题我转过去的肯定是想得到你们的答案啊。 我先问的呀。 那要不就编剧同学先说吧。 不就我谁都不倾向。就那个离我们的生活好远好远嘛，就咱们现代社会不会存在这种东西。就如果是我的话，这个故事可能进行了十分钟就结束了，就不会有那个后面的故事了。 每个人的那个就是我为人处事的方法，包括这种观念还是理念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对对，无论是林涛还是小康，就咱们现实生活中好像反正是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对，但是你总是希望去窥探一下，就是不同于你的人物就是你这个世界上可能有这样的人存在你会觉得你会想要去关心一下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然后故事到最后为什么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就这个东西肯定从我编剧的角度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手段了。对，你要我回答就是很多手段的东西，那你我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就那就交给小白吧。 哎，我这么说啊，就是我很喜欢，就是我们一个听众他在跟其他人在讨论我们这部剧的时候，他写了这么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就是说，他说他看原文， 是一个顺序写的，是写林涛和小康从小到大，感觉是陪着他们走完人生，像一个局中人。然后我们广播剧是做了一个插叙倒叙，就是让人有一切事了，回首看林涛的人生，像一个局外人。其实我就觉得，包括我们作为主创也好，就是你们作为听众也好，其实都是站在一个外面，我们作为一个听众的角度去看他们的人生，我们不一定非要去找我们的共性啊。当然我觉得就是不管就是什么情况，就是就是人和人如果是不一样的话，但是他肯定会有一点点的，不管是多还是少，跟其他人都会有一点点的共性。那么就是这一点点共性，我觉得就可以就是很好的去听这个故事，然后但是你不需要完全去认同他，你只是说去听这个故事，然后看看这故事能够带给你什么。就我是觉得不需要去认同他们，或者说一定要觉得啊，我是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他们中的谁的爱情观，我觉得是这样。 我想插一句啊，就是刚才小白说的有点启发我，就是我们听一个故事，其实不需要去真的要去认同，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你自己，就是你何不用一个看客的心态去看一看不同于你的人生，哪怕是不同于你的决定，哪怕你就嗤之以鼻对于这个决定，但是你可以去看看，哎，他你嗤之以鼻的这种处理方式最后会迎来怎样的一个结局，这个你是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你自己没有机会去这么做，那你就索性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一下，对吧。 我发现有的很多听众是很喜欢代入的，就是喜欢代入到里头的一个角色，然后就会觉得对方这么做，你这么做不对，你应该怎么怎么去做。但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不管是创作者也好，作为听众也好，我们是去跳出来，是去看这个故事，就这个故事它只要是顺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人生嘛。你不一定你如果何必还需要再去从你听到的就剧里头再去找自己的人生，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我觉得去看， 因为我觉得对，刚才前面有说到了，其实要寻找的是片刻的共鸣，就是你在那一瞬间感受到的一个青春的流逝，你在那一瞬感受到的童年的一个记忆，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要去寻找的可能是这种片刻的东西，而不是他整个故事线上参与他的人生，我觉得没必要。对， 东旭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想想，我比较理工思维，所以说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可能他问我什么问题，我就会直接答什么问题，就是 OK 你来。 就是我先说一下，我先说一下这两个人我的理解啊。林涛无疑是在他们两个感情当中比较勇敢的一个，但是林涛呢，我觉得他有点自我，就是所有的感情进展的时候，主要的推手，我觉得可能主要都是林涛这边，就是他积极的去促成他和小康的感情，但是实际上他在这段感情当中更重要的关注的是自己的感受，他没有考虑到小康的有一些想法，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说的不一定对啊，但是小康在这段感情当中呢，就是有点那种自卑，他有点。对，然后呢他还有一点，他实际上对林涛的感情是有些包容的，就是林涛对他怎么样啊，林涛说怎么怎么着 OK 是吧，猪八戒背媳妇儿什么的是吧，那是我媳妇儿，一定要宠着，一定要护着。但是他的这个自卑就决定了，如果说自己不能给对方一个比较好的结局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放手，最后就会导致一个并不是特别美好的故事。所以说大概是这么两个年轻人都会有的。其实在这一点上的话，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开始有共鸣了，就比如说很多人在感情付出的时候，他会付出的很多，但是他可能并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对方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以及对方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是不是可以给到他想要的东西，就没有想到这些。这些方面我觉得是有一些共鸣的东西吧。 其实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我们的一个原生家庭各方面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永远逃不开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你好，哪怕我们非常讨厌这句话，但是我们好像 没有办法摆脱这句话。 嗯 嗯， 因为大家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的出发点就是这样的。 嗯，对，因为这个有时候你是根深蒂固的，哪怕你说出来的不是我是为你好，也许你在那一瞬间你做的事情也是我是为你好。嗯， 不知不觉中， 不知不觉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啊，我讨厌这句话，你就跟这句话完全没有关系了，这个跟我们的成长背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对， 对，然后这个就和小康和林涛他的那个原生家庭就有关系，我觉得， 对，包括跟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文化吧，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包括你的一个教育模式。然后在这种模式下你成长起来的一个人的一个性格和一个处事的方法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对，家庭教育嘛，就是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对，就是它不是 love education 嘛，就不是爱的教育嘛， 嗯， 就是其实就哎，这个问题不太适合展开的太多。 行，要不我们下一个问题吧。 OK， 下一个问题。 嗯，然后就是听众说第一期开场这一场游泳的场景，无论是配音的细节还是后期都堪称绝美啊！每次回听眼前出现的都是一片在风中飘摇的芦苇荡，然后长大了的涛子在湛蓝清澈的湖水中游泳，然后岸上是这个此起彼伏的手机铃声，然后听完第二期再听这一段的时候，内心才真正清晰了当时的一个场景，反而更让人心痛。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第一期的开端有没有什么隐喻？这一段当时后期是怎么设计的？哎呀，我们后期也没来，我不过这段就是当时调整的时候，我还是参与的挺多，我可以谈一下。但是开端为什么这么设计啊？ 这个就是我们不是 先问编剧 啊？ 我们不是插叙倒叙吗？ 嗯， 你插叙倒叙，你不得有点手段吗？ 就是我们编剧特别厉害，然后我们编剧就写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就你插叙倒叙的话，你就得借助这种东西让你少写点字儿嘛，对吧？ 啊， 就是 他们为什么要游泳呢？ 对，因为他们生活在芦苇荡嘛，对吧？然后呢，他第一期一开场就是在那个吴俊介的行宫里面嘛，然后他的行宫有一个泳池嘛，那都是水嘛，那你可以用水穿越嘛，就是当时我想的就是这样，就你就可以让后期马上去穿越去了，然后就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后你就一头扎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在影视作品里其实还是蛮常见的。 嗯， 但是当时好像要在一个纯听觉的感受上去做，其实好像确实花了蛮多的功夫的哈，这个你可以具体聊一聊，因为当时我跟阿富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交流， 没什么沟通。 对，你简单说一下。 当时就是一开始的话就是可能做的很简单，然后我的想法是希望就是能够通过一些动作的设计，那就涉及到一些音效的一些调度了，然后整合，然后能够就是通过这些音整体的一个出来的效果是要把人物内心当时的一个状态表现出来，就是林涛就是一个人很孤单的在那边游泳，然后他听到了铃声以后，他开始是不想接的，他继续游，然后再次听到铃声了以后想了一下，然后才过来啊，又游过来，然后再去接这个电话，是人物当时一个很烦闷的一个状态，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时就是给这个后期也是一些就是我们一个分镜头的一个设计吧，算是就是告诉他我这边希望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然后那你这里的音效包括你的一个声场可能要怎么去调整，包括当时也是把他那个天气设成是那个就是暴风雨即将要来，然后整体的这么一个配合以后，就是把人物当时的就是不仅仅你当时处的一个在做什么事情，包括人物当时的一个心情，我觉得也就是表现得很好，就这场戏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对， 是的。 嗯， 我第一次听就是芦苇做出来的就是第一期的这个效果的时候，也觉得哇好惊艳，好满意。 对， 就是我其实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我不知道顾先生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是不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因为这个剧整体的基调并不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先给这个整个一个剧一个基调，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后面的这个场景去产生一个反差和对比，然后引起大家的一个好奇心，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后面会到那么样的一个状态，以及我觉得啊，就是可能后面随着大家去听后面的剧情的话，然后反过来如果说有机会再去听第一期，你可能会就像这个听众说的，他说听完第二期再听这一段，然后会反而让人更心痛，就是你如果说听了第三期和第四期，可能回过头再去听第一期的时候，你可能就 不一样了， 对，更心痛，对，也是这样的， 对。然后而且就是我有看到一个评价，就是说第一期明明是这么的文艺，然后 BGM 也很优美，为什么我听着听着就是想哭，很多人说第一期特别好哭对，我觉得就是整体哎，我觉得就是他的整个后期给我们就是做的这个风格和基调就特别对， 就是因为你前面的那个铺垫就让别人知道你前面所有的糖所有的美好，那后面可能都是用来去 就是越美好的东西 都是刀子， 对，越美好的东西，然后你发现当它失去了的时候，你就会越会觉得它美好， 很可惜，对， 就失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更加的难过， 嗯， 因为美好肯定是相对而言的嘛，因为没有痛苦就没有真正的美好嘛，对不对？纯粹的美好那是啥呀，那就是傻乐 就很喜欢这种傻乐的剧 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涉及到就是第二期里头有两个点，但实际上就是我们确实是在埋线，就是一个是小康选择和小雪在一起的原因很模糊，然后还有就是刘公他故意设计了一个林涛设计林涛，然后为了让他离开小康，说这个理由也没有去诠释，这些是不是会在后续的剧情中体现？会的， 就大家期待后面就剧情吧。我觉得就不要， 对啊，你没有这些钩子，我们第三期怎么做？ 对。大家不需要着急啊，就是我们很多就包括其实第二期有的听众很认真很细心啊，他已经发现我们的一些台词就是里头一些细节就是已经就是有一些就是不仅仅是埋线了，其实还是体现的挺明显的，当然可能因为这些听众也看过原文了，就是说是已经联想到了，那所以就是听芦苇的话你可能会要比较认真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台词里头的信息量还是挺大的，突然间就 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okay、对，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制作方面想问导演一个关于后期的问题，我特别想知道第一期里那段东北话和粤语的背景声是怎么想到这么设计南北语言交错的情境？这个其实不是后期啊，这个是本身就是，哎，我记得是剧本就是这么定的，是吧？ 是的。 当时我写了一堆，然后呢，结果好多东西都用不了，然后小白气死了。 不是，是不对呀、啊，应该是你写了很多，然后我不让你用。 对，嗯， 对。 就其实啊，我们其实不是刻意用东北话和粤语啊，但啊粤语是刻意的，因为他当时我们跟吴俊健是在深圳， 对， 那他的街坊肯定是有广东人的，对、然后呢那个东北话呢就是咱们有一个喜剧天后临时工老师，就哪里需要就哪里去，就想要让他搞笑一下，我们就会去找他，所以说对。这个其实就是，对，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我是觉得。 对，就是想做一个关于就是林涛当时租的那个筒子楼的一个环境嘛，所以就是很可惜，因为当时剧本节奏的原因，就是把筒子楼那一段就是精简了。那后来我们也把这一段完整的就是放出来了，非常感谢就是所有参与录制的各位 CV 老师，都录特别好，然后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就是CV 录的一些就是群杂，可能因为作为背 景音就是被淹没了，大家都没有办法去完整的听到他们精彩的一个演绎，所以上次我们做了一个大放送，然后把就是我们这些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听清他们台词的这一些表演都放出来了，然后我也真的是特别感谢这些思雨老师。好， 对，这咱们稍微有点破费啊，就每次都搞那么多。 对，还是想尽量的就是把我们的细节做得丰富一点，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场景更加真实一点，因为我们还是走的比较贴近现实的这么一个作品嘛，然后尽量的就是让大家就是更有代入感吧。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表演的。这边好像大部分是问的有问的旭旭，有问的痛痛。哦，对了，我要说一下，今天就是因为痛痛的话我去就是邀请过，但是因为一个时间还有就是说可能就是他自己确实有事，然后就没有办法。当然他说了他是社恐十级新人，可能就是所以就是我把问到痛痛的问题给到他，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文字的反馈，等一下可以让东旭读一下。然后包括我们就是配小雪的 CV 菠萝酱，那菠萝酱是在美国，然后当时问他，我说哎呀，我们那个周日晚上八点我们有一个茶话会，你那边早上八点是不是不太合适？他说不，我早上是五点，非常的不合适。然后所以就是我们那个菠萝酱他也不能来。所以就关于表演的问题的话，就是我先问一下，就是感觉旭旭很少出演现实向的剧，林涛和你其他的角色在表演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没有刻意的去找他们表演方式的区别，就只能是说根据人物不同的状态，然后去表述他当下那个状态，因为这个可能不同的导演他要求的东西也不太一样。然后林涛的话就是根据剧本提示的状态，然后去考虑当下那个人物的那个心境，然后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干啊，这个问题回答的。 很少出演现实向的剧，是不是现在 因为现实向 的剧不太多是吧？ 对对对，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不多。 OK。 对，像那我可以给你补充扩展一下，那你觉得就是这种角色现实上的剧，或者说就是这个角色你配起来会觉得有压力吗？就是比如说也不需要你去配一个霸总，因为你就是一个普通人，演绎的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实际上这种我觉得反而要要相对容易一点。对，就是他当下的那个状态你把握好了以后，不需要考虑一些什么其他的气场啊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反而是给你一些空间，让你能 其实生活剧 当下那个状态。是的， 因为 就自然 生活剧，对对对，生活剧的话它有的时候它不需要发音都特别的完整啊，它可能会有一些气息的带入，或者有一些对吧很碎的一些气息的处理啊。 有人公屏问说你跟我的在演绎上分歧的点多吗？我觉得还好，也不算很多，但是会对，第二期反应挺多的。 我记得第一期反应蛮多的。第一期我记得我当时写反应本写了蛮多的，好像是吧？ 第一期多吗？第二期肯定更多。 第二期我就没管了，我记得我第一期我好像管了一下。对，第二期是完全是你弄的嘛。 林涛要吐槽吗？ 都不用吐槽吧，就是有些东西说的确实是对的啊，这个那该反的话就是应该要反的。只是说就是有些角色理解上面可能不一样的话需要讨论一下。然后到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咱们第二期的时候是先录了一部分，然后又开始觉得这个角色好像不太对，然后又开始对完了以后，然后又开始再反，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流程。 第二期因为中间剧本其实稍微微调了一下，把那个就是我们原来小说里头部队的那个 设定改了，改成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过审嘛， 嗯， 然后改成了一个就是 工厂 、 嗯， 对， 嗯， 对。然后当时调整了一部分呢，所以CV 也都反映了。然后旭旭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表演，我跟顾先生可能考虑的是想要的另外一种的效果。然后东旭配下来，可能是当时整个情绪顺下来。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场那个就是跟吴俊健的那场戏，爆发戏，然后对东旭的演绎是一开始的那个表演是一个比较爆发一点的状态，然后我跟顾先生希望他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哀莫大于心死的那种，就是已经完全的已经彻底失望的那么一个状态。 对，因为他一开场的时候他就已经很冷漠了嘛，好好开车，对吧，他其实已经这些事情他已经接受这个结局了，就是卢俊彦出轨这个事情，所以说他没有必要那么爆发，就没必要，对。但是你真要把龙啸康滴溜带到我面前，你跟我说这些，那我就跟你好好说道说道，大概就是这种思路吧。 对对，会有一些表演上的一些可能当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样，我还是就是主要是从整个剧的一个顺承下来，然后可能给让东旭调整了一些，对。然后 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就是确实这方面要符合整个剧的一个风格和特性，所以说这些方面确实是应该按照我们预期的那个状态去来，哪怕说有些角色他的那个想法和我一开始的不太一样，也是应该按照一个大家统一的比较协调的一个风格去走，这样最后的效果才能更加合理一些。 包括在我强烈的要求下，然后最后还是录了我们第十一场的那一场戏，一开始坚决不肯录 H 是吧，就是这个你看现在都已经被砍了吧， 不是啊，我们 已经听到了呀， 对啊，我们评论区有健康快车，大家都会去乘坐的。 对，而且确实当时就是那场戏是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是两个人关系的一个就是这种情感上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 对， 对吧，大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戏。 他可能其实在这点的话可能和普通的剧还是不一样，他如果说是一个其他的剧可能就不那么走心的时候录了，反正也就是录了，比较现实性的有些时候吧会感觉比较尴尬。 难道是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 CV 了？ 笑死我了！ 我们继续。 好的，那么下一个就是还是问旭旭啊，你选择抓住林涛身上的哪个特点作为重点来演绎这个人物？然后林涛这个角色对你来说最难把握的特点是什么？ 林涛。成长吧，因为按照目前的这个戏的状况来看的话，他不同的人生阶段状态差别很大。从一开始的那个小孩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配的嘛，对吧，然后一直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生活有一些阅历，经过了一些风雨，然后再去配，可能就需要把握不同的情感出来，不同的状态出来，可能这一点相对来说对我来说是有点挑战。然后林涛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人虽然说性格怎么说呢，虽然说状态上有点柔弱，但是他有一些他自己性格里面的韧性在里边，他不完全是一个特别柔弱的一个手，有自己的坚持，然后也有自己的努力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你回答了个啥呀？ 没有，我们没有人觉得林涛柔弱。对，你不要把重点一直要放在这个攻和受上面嘛，对吧？ 我不，我刚才说了，就是，你看啊，是这样的。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首先你是女生嘛，对吧，你可能在做这个剧的时候呢，你的想法就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区隔出来啊。然后顾先生的想法呢，他希望这个角色有柔弱的温柔的一面，对吧，对，他刚才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一开始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脑海中的林涛他不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因为他小说也比较原始野性，他其实有很多体位上的不同的一个表达嘛，所以说你可能会 不是这样。 不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按照你现在说话，你现在聊天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是林涛的一个状态啊。你觉得你柔弱吗？ 那就不一样了，我脑海里的就不是这样的 啊。 就是正常情况下，我脑海里的林涛，他要比现在要更加剑气一些。 剑气啊！ 那第三期你好好表演，因为 就是像那个，他还是有点那种农村孩子的那种感觉， 嗯， 你知道， 嗯 的那种状态。 第三期会如你所愿的，因为都会，他会让你很剑气的。对 好， 满足你， 满足你。大型满足，嗯，有我给你兜着底啊，就是你，嗯，对吧？ 哎，第三期剧本都那个是吧？赶紧录啊，马上满足你。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是问到痛痛的，然后痛痛没有来啊，我把问题给他了，然后一会儿东旭来替痛痛回答一下。那这个听众问痛痛的是，在目前所知道的故事里，叙事的视角一直是林涛的一个视角。那么在鲍小康身上发生的一切，除了剧本给到的这个素材，有没有想到去如何的挖掘和呈现？然后问痛痛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小康的？东旭，你看一下吧，你来替痛痛回答一下吧。 好，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录之前对原著稍微做了一点了解的，大概知道他之后会经历的事情，而且小康人物性格呢，其实是单纯的。他的经历很曲折，但是他本身是实在真实的，所以说知道这个人完整的人物曲线之后，演绎他的过程我觉得不算很难。 嗯，还有后面他那句说的也挺好的。对 对，然后你说小康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林涛好，然后他说我也觉得经历的坎坷并不能代表他本性复杂，本性简单真实的人相对比较好演绎，感觉如果是现实中的人经历小康的这些，可能和小康一样，这样来看的话比较容易代入吧。 嗯，就是还是，就是比较人物可能会贴近生活一点，会更好演绎。哎，你会这么觉得？你们这么觉得吗？是那种比较虚无缥缈的角色好配一点，还是这种就是接近真实人物的这种角色更好配一点？ 我的感觉。哦，你 先说， 先说。哦，我的感觉其实是生活戏永远是最难演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嗯，因为生活戏你是要去表演嘛，你要去表演化嘛，就是你尽可能要去按生活中的感觉去感受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很多细节都是，因为我们也比较追求下意识的那种表演嘛，对，所以说我觉得生活里的东西是你无法预设的。就是你用你的技巧也许在那一刻可能会失效，你只能够全情带入然后你录了两三遍以后你发现还是第一遍最好，但是你怎么也找不到第一遍的感觉，可能对，我觉得有时候会这样。 好的， 比较生活化的戏我觉得它可能和其他的戏不一样，就是你只要能找我，只要你能找到这个人当下的那个心理的感受，你只要是知道他的发生的经历过的这些故事，某种程度上一旦有共情以后，其实你的表演各方面就可以被大家能接受，哪怕说你的那个语言中出现了一点瑕疵，基本上也不会有太明显的区别。 还是要代入的，可能就是你就是那个角色的，你就可以有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表演了，也不需要去想太多，不需要去做太多的那些预设啊，然后可能比如说有的时候配一些其他角色会需要老是去想啊，我是个总裁，我是个皇帝，或者我是个什么， 就是可能不同的剧它的难点不一样。 好的， 你知道生活剧就是它的上下限都很高，就是你也可以录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如果是想录得特别好又特别难，然后你像其他的一些剧的话，有些剧实际上人物的塑造是很脸谱化的， 就是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脸谱化的一个人物，你只要按照这个状态去录就行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你不能把握住这个脸谱的一些状态，你最后可能出来的效果就很不好。 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看过那个郝雷，他当时在拍那个《浮城谜事》的时候，然后镜头没有带到他，然后呢，剧本的提示是让他去炒菜，但是呢，这个镜头是在那个其他演员身上，然后呢，其他演员拍完之后，然后导演也没想到郝雷已经炒完一盘菜出来了，但是剧本没有给他这个指令。就是他需要用这种生活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去过渡，然后来带到这个表演。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体验拍中的一种吧。对，他已经炒好菜了，然后出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看不同，我觉得不同的表演，他借助的方式也是不一样。也许这也是他的技巧。对， 对， 方法派和体验派，对吧？公屏上也有人在说， 就是 可能不同的剧用的不同的派别， 不同的东西，是的， 嗯， 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体验派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一旦体验了这个东西，你总知道它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然后你又不去体验，最终你可能演出的这个东西就完全不是大家脑海中的那个样子。就像现在很多有些那种职场剧，大家会觉得它失真。原因就是这些编剧可能他也没有去了解这个职场下的那些人具体应该是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工作的。他写出来这个东西，在某些人眼里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失真，最后这个效果就会打很大的折扣。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儿了，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如果真到我们自己身上，也其实也是一门很大的功课，就是很难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想， 因为你们两位都配音嘛，我觉得还是挺有体会的。 嗯，对对，就是，好吧，我们下一个问题。 好的，OK，其实还好。然后接下来大部分都是关于剧本的问题。然后这边接下来东旭来提问一下顾先生吧。然后我也休息一下，我去喝口水。嗯 嗯， 好的。那么剧本创作这块的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剧本的改编上，风格、人设和情节取舍是怎么定出来的？ 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文字啊。 我念的慢一点。请问剧本的改编上，风格、人设和情节的取舍是怎么定的？ 嗯，这个其实要感谢我们那个策划小白啊，因为他当时是把所有的剧本的一个详纲啊，就是他列了一个表。做了一个时间线，然后也每一章他大概要说什么事情，他其实都已经帮我做好了。其实这个工作其实是编剧的工作，但是他非常认真仔细，把所有的整个小说全部都给弄好了。这样的话，我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改编嘛，所以说也就让我不用每次就去看原文。我可以去看他列出来的这个东西，去马上想到，哦，原来这场戏，在原文里是个什么样的样子。所以说呢，其实，在情节取舍上，其实有这么一个功课在那里的话，其实就相对而言，你就很好取舍，因为你只要去考虑到我们的主线大概是要讲什么故事，就是然后呢，他也会补充说明，就是有些副线可要可不要。那么我就会很快的做出判断，就这个东西是不是需要加在这里面。然后有些呢，其实你可以用一些技巧，就马上放在一个背景的一个表达里面。就像我们那个小康的妈妈封秀婶，就是她其实我们第一期的时候，其实她就出现在那个背景里面嘛。但是那我们就要想到，这个背景就不能只是背景，它一定要跟我们林涛有刺激，有作用。他是去洗果子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封秀神的野合嘛，那么这样的话，你一方面你交代了封秀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了什么事情，二方面他因为这样的一个刺激跟小康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就是他一定是通过副线的一些作用然后回归到主线上来，那么这种取舍其实就是会变得非常的简单了。对，然后风格、人设刚才其实我们前面讲了一大篇，其实我们其实在前面其实已经说了很多了啊，我觉得就 应该就不用去过多的赘述了，因为我们其实看听故事的时候，大家也会慢慢的有所感受。对，然后风格的话，其实我们前面很前面的时候也回答过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最初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这个调子，我们要按这个方向去走。那么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按照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目标去走嘛，因为你真的要去做改编的，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技术性的一个工作。就是你不能够随性的说啊，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对吧？你还是要有一定的技巧，然后你还是因为就像，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理念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拖在那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田忌赛马的感觉。为什么？就是有些戏其实也不是说就你一定要去掉，但是呢，你会看到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会去哎划线，你就划来划去，哎，你觉得你划到这一笔是最好的。对吧？然后呢，这一笔呢，就可能就是田忌赛马里面就是 A 对 C 或者 A 对 B， 就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其实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做这个改编的工作。对， 嗯，实际上就是，那就是小白列出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有结果性的、有目的性的，然后去做一些取舍，然后为了人物塑造、为了情节，然后去推动这些故事，然后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吧？ 对， 还会做一些就是原创性的一些东西，然后让它的一个前后的一个衔接，包括我们，因为我们就是顺序加插叙又倒叙什么的，就是所以那个时间线真的，我们推敲这个时间线其实还是挺花时间的，因为就是为了让它整个必须要顺，不然的话你可能时间一错乱，你最后这个整个剧本就有问题。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写着写着我都忘了，对，所以说你还得回去看那个东西。 对，有一个时间轴，包括因为所以就是我一开始给他们设定的一个年代，就是我就暴露年龄了，就是跟我同龄的，然后最后发现作者确实跟我差不多是同龄的，然后按照整个这个时间线，包括哪年几月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做了一个时间轴。那这样的话，就是顾先生改剧本的时候确实就很方便了。 对，因为这个好处，因为本身，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其实改编力度非常大嘛，就是你不可能每次都去，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在那写嘛，对吧？你过一段时间，其实还是很多事情会忘记的。那么有这么一个文本在那里的话，就是你就可以快速的去把这个东西再调动出来，然后继续往下去走嘛。对， 那我继续问啊，这个原著真的很不好改编，想了解顾先生改编的思路和剧本诞生幕后的故事，改掉同志小说里迷乱的人物关系，是不是考虑到耽美听众的接受度，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呢？ 啊，这个刚才我们开头的时候也表达过了哈，就是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就是我们寻求一个比较当代性的表达。那么当代性其实它会确实是我不否认要考虑到听众的一个接受度的问题，对，这个是我不否认的事情。对，然后呢其次呢，就是迷乱的人物关系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人而异吧，因为可能也有读者他更也会接受和喜欢这种方式，但是呢我们作为创作者的话，他其实更多还是希望在自己的轨道里去讲故事，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很多东西都可以信手拈来，就是你不可能去改编一个你自己都觉得可能哎呀好难的一个东西，那其实你的改编起来其实会很难受的。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因素在里面的。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就是林涛他的这个状态，实际上他有一段时间是处在那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一个心境，就是 是他所处的一个状态和当下的一个环境给他的一种刺激，但是是不是一定要通过那种方式来表达，可能我们有其他的选择，其他的取舍，可以找到一个大众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法，去把他的身份和状态以及心理给交代出来，可能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其实所谓的迷乱的关系的话，其实你还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一个理由嘛。那我们第二期现在已经铺成这个样子了，那么第三期如果看过原著的人，大家会知道第三期林涛会有一个他一个选择上的一个改变嘛，那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迷乱中的其中一种，但是呢它其实是符合人物的，符合他前面的经历的。对，所以说就聚焦于一个点上，就不会把它扩散了啊。对， 还有一个点我要补充的，就是因为现在好像很多我发现就是有的听众他在弹幕里面说，哎， 怎么一会儿是龙啸康，一会儿又是鲍小康，一会儿又吴俊健，因为可能跟我们这个整个剧本的一个顺序有关系，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这个剧确实就像东旭也提到的，就是一个林涛的一个成长，就是一个人在一个成长过程中他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可能不仅仅就是只有一段感情，他可能会在这段感情里面跌倒了，然后又希望能够爬起来，然后去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所以就是说感觉人物挺多的，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生活中对能够就是你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其实我觉得不算是一个迷乱的人物关系啊，也没有说林涛乱来或什么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关系，我必须要说这是一个林涛的一个成长的故事。 嗯，对，其实成长故事当中你会遇见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年龄，他会遇见不同的心境。对， 我印象当中挺深刻的，我之前有跟你们讨论过一个，就是为什么两个非常主要的角色然后姓名基本上叫姓名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叫小康一个叫小康、 啊、这你看到没有，第六个问题提到了，你看一下第六个问题 啊。那我们首先把第六个问题， 嗯， 好，我们继续。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问完 啊， 问 完吧。 对对、嗯。然后后面的故事会和原文有什么大致上的改动吗？就是后面的故事会和原文有什么比较大的改动吗？嗯、会考虑给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吗？ 大致其实我觉得我们出现的一些人物，他一个基调是不变的。就是他的作用是不变的，就是无论是刘工还是吴俊健，他们的一个最终的导致的一个结果，我应该是不会去做改变的。但是呢，因为原文它其实是一个主观的一个就是第一视角嘛，对吧？那它其实会有一些更多心理状态上的一些表达，那么我们要去补充的其实是一些戏剧上的一个故事性上的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你会落实到具体的剧情上，那这个地方可能会去做一些原创性的一些补充，对，但是它整个的人物都是有结果，就是按照原著的结果来做的，应该不会有过大的改动，对。 有的听众可能现在就开始哭了、 嗯、不一样的结局我觉得不一样的结局就看大家怎么看吧、 嗯、 因为我觉得一个戏剧它无非就两种结局嘛，对吧？ H1 和 B1 嘛，嗯， 要不先别说死，没准后面顾先生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嗯、是吧？ 不， 我们 就 大家期待一下后面的作品。 对，就像那天我说了、嗯、我说什么样的情况叫 HE， 什么样的情况叫 BE 呢？其实从每个人的这个想法来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林涛他又遇到了新的生活，就对于林涛他这个人来说，他后面的生活是还是比较顺利，然后感情上也挺好的，我觉得也不能说是一个 BE， 对吧？当然可能就是说林涛跟小康的这段关系可能就是会是大家觉得是 BE 或什么样的。OE 是什么 ？OK， 好，那我们继续。 好，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 嗯， 剧组有没有考虑过吴俊健？他是在第十五分钟出现的，和林涛的名字出现呢，是在机场安检的时候出现，有点略晚了。毕竟第二期时隔多年，而听众初次听也没有人物和背景的概念。当然，两位 CV 的表演和 staff 的情节处置非常棒，即便没有背景知识和人物姓名，也不会影响剧情的推动。不妥即删 ，Love and Peace。 嗯，吴俊健，因为这个东西， 我发现第一期他们俩没有叫过对方的名字，好像。 第一期啊、哦，对，第一期好像没有叫过对方的名字，这个当时是我们忽略掉了这个事情哈、啊。但是呢，首先你还是要跟第一期一起去听的，我们不可能做前情提要啊，这个是在剧作上啊，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那我不做前情提要，那这个门槛就必须放在那里，对不起啊。OK， 然后呢，略晚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接受这个提问啊，那确实可能如果一开始有这个吴俊健这个人物的性格标签可能更明确一点，可能会不会更好，因为其实第二期的开头其实跟第一期的那个是差不多的， 接在一块， 对吧？ 嗯， 对， 它是接在一块，它的情绪是接在一块的，对。 对，其实还是需要两期连在一块听，要顺着听一下，对。 主要第一期也才30分钟，其实也不长，大家要不就是听一下吧， 还是听对，就可能听众是纯从听众的角度来提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对于我们自己就是在后续剧本创作的时候稍微会考虑一点，但我觉得还是以我们整个剧去顺利的推动为主。 对对对对，就是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对 对 对， 嗯 嗯，好 好的。我印象当中咱们第一期其实有讨论过吴君健的名字的问题。 有吗？ 我记得是有的，但是你知道我们也不可能说在第一期的时候就突然给你抛各种各样的角色出来。吴君健在第一期的时候实际上他的那个重要程度并没有那么重要，你只需要知道他当时在他们两个在谈恋爱就我觉得就可以了， 然后一方出轨了。对啊，对， 是的， 对，因为第一期他的， 因为第一期他并没有他真的故事出来，没有吴君健的故事出来。 对对，因为 他第二期出来的， 对，第一期他的存在其实是为了那个泳池做铺垫的，就这个泳池的主人是这个人，但是我们这个泳池其实是要指向于芦苇荡的。 嗯， 对 对，所以说， 对，包括他的离开，对他当时的一个算是林涛当时一个环境，还有他当时的一个叫什么，一个也不能说状态，就一个现在时吧，我觉得，其实已经有一点悲剧，就是林涛在和吴俊健的这段关系里面的一个悲剧色彩，其实已经有一点出来了， OK， 那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 好的， OK， 第二集里刘大峰的意义是什么？刘工在剧本里的设计会有什么更动吗？ 刘大峰其实我本来写的更多，小白把它删掉了。 对， 对不起， 编剧特别爱刘大峰，编剧超级爱刘大峰。 刘大峰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原先按照剧本的原著的设定呢，其实他的这个荷尔蒙少年的这个刺激其实也是林涛开窍的其中的一个元素之一，但是呢我们最终要做这个人物，我更大的一个原因是林涛其实在第二期里面面临了很多的告别，这个我们有听众也讲到了，他不断的在告别，那么告别里面其实不光只是爱情，其实还是有友情的，那么我们设定的那个刘大峰其实是他友情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对，然后包括刘大峰的妈妈也是很认可林涛的，因为他觉得林涛是个好孩子啊。那么虽然他们的戏份不多，但是你能够感受到林涛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个朋友，然后最后就是他有一句很重要的台词就会提到，就是你们都走了对吧，这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然后包括小康说的是林涛反问小康的，他说你在第一期的时候跟我说你们慢慢就不需要我了对吧，你会认识更多的人，这句话第一期是林涛说的，第二期是小康说的。 小康说的， 对。 对， 但是呢这两句话出现的点都是在于刘大峰这个人物上。对，他一个是他必须要有的一个告别中的其中的一个关于友情的一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第二期出现的那个主角之间那句非常重要的这句台词做的一个铺垫。对。 我们说反了，第一期好像是第一期是林涛第一期是小康说的，第二期是林涛说的。 啊，对对对对对，第一期，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对。 然后 刘工， 小白，你不补充吗？ 我其实我是觉得刘大峰就是，其实原文里头刘大峰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对于就是林涛的一个新启蒙的作用更大一点。然后我们这里可能就是稍微给他弱化了一点，还是想主要因为也是担心啊，就是听众对于 接受不了， 对接受不了。然后，而且就是我们主线还是林涛跟小康嘛，所以就是刘大峰在这里就是他的新启蒙的作用稍微弱化了一点，但是他对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就是在第一期里头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大家应该也都听得出来，就是也是林涛跟小康之间的一个有一个矛盾点对吧，然后第二期的话就是等于就是 林涛心境的一个体现。小康吵架了，然后包括小康还去工作了，那么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个朋友也走了，那其实林涛接下来的一个高中生活我觉得还是比较落寞的，我觉得很还是比也不能说落寞，挺寂寞的吧，就你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对对，其实都是为这句台词服务的。 其实我对其实我觉得刘大峰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是那个时代的这些人物才需要的一个角色，如果说是放在现在的话，可能现在的小朋友不需要性启蒙。 也可能。 对啊，还有一点就是第一期的时候其实刘大峰背景里的存在也是两个人亲吻的那场戏的一个辅助。 对 他们校园里的那场亲吻。对， 哎呀， 因为 我 会对我会觉得这个亲吻它一定是有不同的一个原因推导的，它不是说吻就吻的。对，因为我觉得吻这个事情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仪式感，有一定的一个戏剧性在里面的，那么刘大峰的存在也许是一个刺激，对吧。 对，是的， 对，因为第一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第二期你不可能说哎，突然间这个角色就不见了。然后 对对对，我们不能把这个角色写着写着写没了也是不行。对对对 对，好，那刘公 okay, 刘公对 刘公，首先我们在职业上给他做了跟动哈，但是呢刘公其实在后面就是第三期还好，其实后面可能接近结局的时候刘公的作用会蛮大的，应该也不会做太大的改动。对，因为他的人物我也是做了非常精简的表达，对他的出现，他在一个重要事情上的一个点缀主要是做这个作用。因为第二期结局的时候刘公的这个游戏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信息点嘛，那包括他后面跟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一些牵扯的，但是呢他的笔墨其实还是不太重的。对， 变成工具人了吗刘公？ 也不是，他不是工具人刘公其实在原著里其实最后有一个所谓的大 boss 的感觉吧。 哎，公屏有人问了，刘公喜欢小康吗？你觉得他喜欢小康吗？你能听得出来吗？我不是问你，我问听众我问听众，你觉得刘公喜欢小康吗？就是这个其实是希望就是你们能够从我们现在这个剧能够去听到的一些东西，我还是挺喜欢看到你们能发现我们的一些点的。 对，但具体它是怎么回事咱们就后面慢慢的继续讲吧。 对， 也许会有 对，现在不会说直接跟你们说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然后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但是在第三期其实刘公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刘公第三期 有 啊，对 对 对，他有 他跟林涛对手戏还挺多的第三期 啊，有对对 对 对 吧。对，因为我很喜欢大峰演的这个刘公，特别好。 好， 那我问下一个问题。 好， 第二集不少听众反映不是很理解小康和林涛和好之后林涛的那个梦境是有什么寓意吗？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 这个要不你们俩来回答吧。 编剧可能就觉得写到那个时候感觉到了就那么写了。其实我的理解，我当时看到那一段的理解就是觉得就是林涛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就是他就是一下子听到了就是小康要离开了，而且都没有提前跟他说，一声不吭的又是自己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要离开他，然后那作为林涛来说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很难接受的。那在梦里头对小康的一个撕咬就是可能有那个愤恨吧，但实际上还是更多的是有不舍。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那旭旭呢？ 我想先听你说。 哎呀，怎么我怎么编呢？这我想想啊。 就 神来之笔吧。你要是真的写 不 出来的话， 不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听众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们其实这场戏没有做好。这个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对，就我们没有更清晰的传递给观众。听众。那其实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对。但因为是不止一个人在提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要有一所反思的。那么我们说到一个剧本创作初期，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我们前面其实两个人之间其实有矛盾，小刚说我不考了，就是那个对吧，两个人不欢而散，然后呢就是一直都不去见他，对吧，然后呢林涛在学校里也六神无主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他是一直在思念的小康嘛。那么突然有一天在姐夫家里就看到小康来了，那么在这个其实他是有一点点短暂的久别重逢的感觉，但其实他有然后又听到了小康要离开的消息，那其实他内心是有很多很多的情绪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又不是在他自己家里，他其实要压抑住自己的情绪，所以说这种情绪的压抑你不可能在一个别人的家里去做爆发，但是呢你爆发不行，但是呢你又要压住，然后呢完了以后小康还要离开，这是他们俩的最后一夜，那你要怎么办，就是他很多时候他就得忍住。他有句台词就是说我不哭，但其实他已经泪流满面了，就他已经压抑到这种程度了，就是说他本来可以大哭一场的，但是小康说你想哭就哭出来，他说我不哭，结果他的所有的情绪都反馈到他的梦境里面，他的所有的情绪都宣泄在了梦境里面，跟他撕咬，就跟他去撕扯，然后第二天就打开了小康离开的那封信，就是、 我想起来了，对，就是其实原文里头这里头他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宣泄的方式，但是我们因为过审的问题，还是过审的原因，把它做了精简，所以他的情绪就主要体现在梦境里了。 原文里面其实有其实我们剧本里面有表达，他说你 原来有，对， 你别咬那里， 对 对对，就对，就是，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放大，对，就只是。没有把它放大了，就是咬的地方大家自己脑补啊，就是不适合公开说。 对， 就是但是呢这个东西我就把它放在梦境里面的话就可以把它给撕开，因为你必须要去考虑到一个场景的问题，因为这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里面，他们不可以去做那么疯狂的事情，那么所有东西都变成了他积压到内心深处的一种东西了，对，你只能在梦境里去表达。 是的， 大概是这样。 好啊，下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像我们直接问下一个问题。 哎，你就跳过了是吧？ 但是其实他们俩这一段真的入得非常的投入啊，两个人撕扯成啥样了都，就叫成啥样了，我的天哪，就。 好，下一个问题。第一集里林涛撞见偷情回来就猛扒小康的裤子，但是小康为什么要等几个对话的回合之后才提上裤子，而且还要征求涛子的同意，常态不应该是被拔以后被扒掉以后马上穿上吗？编剧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难道是为了引出后面的买内裤然后金金脸的甜味剧情，或者是小康故意要亮着以展示雄壮，哈哈哈哈。你是怎么想的？ 其实他其实有一部分他已经答了呀，因为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道具就是内裤嘛，对，然后呢展示雄壮这个反正我不承认，你们要怎么这么想也可以，对，完了以后，然后你其实还是跟小康的人物设定是有关系的，因为小康其实在第一期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憨憨的那种。对，有点 公屏有人在问为什么就回来就扒他裤子，因为前面林涛撞见偷情了呀， 对，他撞见野合了呀，就是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刺激，然后呢小康没穿那个，对吧，然后那其实这个东西就非常那个什么，然后就扒下来，然后我在说什么 OK，然后就是小康，就是因为小康对林涛一直都是那种，他就是 怎么说呢，他对林涛其实就是那种很，就是林涛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太多的，在这方面他没有太多的主见，对，然后就是小康林涛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然后呢他要问他同不同意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用意是要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小康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有那个感觉的， 他们都是懵懂的，他们其实这个时候并不是很懂这些东西，林涛他是撞见了这么一个野河的一个情爱就场景以后回来很受刺激，但是当时在那个年代他们就是说有懵懂的那种感情，但是并不是懂具体这个东西要去怎么去弄，所以回来可能就很好奇，也不能说好奇吧，就是一下受了刺激呢，可能他当时就看到了什么东西，那回来就也想再看一看吧，就很简单啊，对啊。 我补充一下，就是你知道现在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扒掉你裤子以后你立刻要穿上，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你认识当中你知道你在别人面前展示你的裸体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是你已经产生了这种印象和这种认知，然后其实原作在这段就是在描述这段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俩年纪都很小，都不是那种特别大的时候，然后如果说他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很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他就扒掉了，那就扒掉了嘛，对吧，尤其是像农村的有些那个小孩子七八岁的时候可能光个屁股在乱跑的什么的也常见，就是现在的这个启蒙大家会告诉你 OK 小朋友你几岁几岁的时候其他的叔叔不能乱碰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在很久之前的话其实没有这个意识，它就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它产生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好奇，它就扒掉了然后就去弹，然后他们都没有感觉什么，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再把裤子啊，那你看完了能穿上吗，然后是只有在特定的那个年代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儿，现在的小朋友就绝对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故事了。 而且其实它是一个乡土背景，那乡土背景里面其实性这方面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是 不知道， 对吧，有对，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你也不能说它完全不知道，但是呢它确实很多事情也不懂，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作为小康其实他也是需要愣一下的，对，哎，这怎么回事，这种奇怪的感觉是什么，他可能内心在想这个事情，对，然后呢但是呢因为知道林涛是一个就比他有主见的人，他就会询问他，就说那我可以穿上了吗，对啊，因为他 也不知道林涛要干嘛， 对，就因为其实乡土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他们反而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对，那很多那个小的时候那个还比大小呢，对吧，那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童真之乐嘛，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没什么的，对， 大家之所以觉得奇怪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个成年男人在背这段戏， 哦，还有一个 是小孩子可能你就不会觉得这样， 对，因为原文里头类似这样的场景应该是在他们年纪更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剧本就是把年龄感提高了嘛，所以可能 对大家如果说这场戏是在他们九岁的时候，你们可能就觉得没什么，可能会更能接受， 对可能更好接受一点。 OK， 好的， 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OK， 随着龙肖康的出现，我就想问一下编剧，为什么深圳小伙伴也叫小康呢？用这个名字是否有隐喻或者为后面的剧情的蒙太奇转场做伏笔，个人不太喜欢这么明显的爱的替身符号，希望此康非彼康。 哦，这个地方我一定要说一下一个事情啊，就是我是第一期听到成片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旭旭在演的时候叫的不是肖康是小康 啊，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你们俩就定好了是这样，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我以为他会叫肖康，但是他叫的是小康， 不他肯定是叫小康，其实是怎么说呢，不能说是完全是做替身，但是他确实因为他的名字的相像，就是包括叫起来像，他才会去就是有意识的就包括就 算是有意识的去接近龙啸刊吧，包括龙啸刊对他也有好感，就是两个人是互相的接近。那么在当时就是林涛也是稍微喝醉的情况下，那场戏他叫了小康，我觉得是很顺理成章的一个事，而且他是又回想起了以前小康怎么对他，然后当时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所以说就是说叫的小康，但是绝对我觉得不算是替身，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共性才会让他去，他们俩会认识，然后他会帮他。对， 主要也是一个问题，就是龙啸康跟鲍小康其实完全不一样啊，这两个人。 对， 就是 差距很大， 性格差距非常大，然后声线就是那个说话的感觉也不一样，就唯一的相像就是都有一个康字。对，那么我是觉得从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替身梗来说，这个是不具备替身梗的条件的。对吧，你替身梗总有一些，你的眼神很像，对吧，你说话的感觉很像，或者其他很像，你总有更多的原因。对，但是我还真的没有在这方面多花心思，因为我就好像一开始接受 一样。对， 对，我一开始就接受了龙啸康这个人，我从来没有对他提出过疑问，说这个人为什么叫龙啸康，我就这么写了。但是对，我也是后来听成片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里面还有这么个事情。 好， 他们就是在屋顶上喝醉那场戏啊，对林涛来说的话是他感情比较受刺激的那段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时候能想到的最想见到的人就应该是小康。 对， 他这个人生中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爱人，虽然说他遇到了很多人，但是他最喜欢的最想在一起的还是这个人。然后如果说从整个文章的角度来讲的话，小康和萧康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这点我是赞同的，但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把他的感情投射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他可能认为小康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呢他也知道他和小康不可能走到一块儿，然后现实生活中的小康呢也活着，然后结婚了，对吧，然后呢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包括后面作者也在说小康后面发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那在那个时候的作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他某种程度上把这个自己内心中最美好的一段感情映射到了另外的一个人身上，但是这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不然我觉得作者应该不会说去起一个名字都叫康字。对，然后呢一个叫小康一个叫萧康，听着就特别特别容易叫混的这种状态。 对， 好，那我们下个问题。 好 好的，我们下一个问题。少年涛子和小康的长大的愿望就是去最圣洁的地方布达拉宫，而且剧中也出现了很多次类似的闪回，是否在暗示不管林涛后面多么自暴自弃，多么为情所困，内心也始终停留在追求最圣洁的那一刻呢？ 对，就他直接把问题给回答了，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对，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任何其他的补充，就是这个意思。对。 对， 小白要补充什么吗？ 没有了，他理解的很对。这是 Annie 姐问的问题。 不好意思 ，Annie 姐问的问题啊，那我看看我还能编出什么话题来。布达拉宫啊，都已经对， 你补充不出啥了。 他已经把问题给回答了，你说你要后面那句不说，那我可能还能回答出什么东西来，对不对？好，跳过。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 好的。二戏中为什么涛子历史课上走神要安排宗教改革这一段背景课程呢？有什么寓意吗？是否暗喻布达拉宫是一个美丽纯洁的梦，这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梦？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找了我们听众里头的一位就是高中的历史老师，我说你帮我录一段作为一个背景音，然后一开始我设想还想做一个联动，想让他说汉武帝和卫青的故事，后来发现那一段可能不涉及到高中的历史，然后 他就说，哎，正好高中历史可能会上到这一块宗教改革，然后他就自己发挥了一下，就给就是给录了一段。那这段我都没有台词，就是完全可能是他教案的一部分，然后就非常好的，我们就听到了一段，就是听到这段的干音的时候，就我跟顾先生就说，哇，好想马上坐正，然后就是听老师上课的那个感觉，就这个，所以没有任何的寓意，完全就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他自己发挥的。 啊，我们那个 CV 远山，远山姐 姐，远山，远山不是、啊、不是 CV， 远山就是东旭，应该也、 哦、 也有。 哦，我还以为是那个远山，我的天哪！ 对，然后那个远山那一天他来， 是我们的老师。 对，然后那位 CV 远山，他那天他还转发了。然后因为很巧的是、 啊、 他是第三期录了我们的角色、 嗯、啊，他第三期录的谁啊？ 他第三期录的那个卖地瓜的卖瓜子花生的。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我的天。 对，这个历史老师远山就是我们的老师、 嗯、 就是东旭也认识、 啊、 是我们一个就是认识很多年的一个小伙伴。对、 哦、 非常感谢。我当时但是担心他如果没有空录，然后我就想去找庞老师了、 嗯、 我想庞老师给我录一段语文课，然后结果他给我录的特别好、 嗯、 就然后这边我们也提一下，包括就是我也提到的，当时一说哎录个单口相声，哎我就知道那个 F 叔他特别会那个说相声，我就去找他啊，录的也特别好。然后很巧的，我去约的我们的那个薄荷君，然后当时我没有想，我就说好像没有听过他说英文，然后薄荷君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是英文老师，他是教英语的、 哦、 然后对就特别巧，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就是录音录说过英文，我说那你一定要试试。他开始不想录，然后我就一直鼓励他，然后当时录过来一遍，我就发现哎呀真的特别好，就真的是跟那个机场的播报一样的，就是特别有感觉。然后 对， 包括我们那个机长就是开始约了麦麦，然后麦麦因为当时身体不太舒服，就我，然后我当时也是说我就找了一个真的是真的机长，然后帮我录了一段，包括就是那一段台词，因为我们做的调整，就是其实我们做的功课啊还是很认真的，就是里面的就是机场我们有考虑过，就是什么样的级别它可能会有地级市可能会有一个机场，然后大概什么样的航线会有可能会往这个飞机降落，然后这个都设定，包括我们为什么说海南航空，但是也是有这么一些考虑的。然后我就这个郑机长就把他们那个他们航空公司内部的培训资料发给我，然后我就根据他们那个来改的这一段，就机长播报，我们原来写的还有点业余啊，不是很专业，然后根据他给我的资料改的、 嗯、 改了以后他给我录了一遍，录了一遍，结果后来麦麦也录了，录得特别好。然后但是我们也是很就是我自己其实还是取舍了一下，就是到底用麦麦的还是用那个郑机长的，但后来就是为了整体表演的这么一个就是统一度嘛，然后还是用了麦麦的这个。对，但是郑机长的就是我之前就是也在微博的那个放出来了，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在做剧的过程中你可以就是享受到这些快乐，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我们第三期是不是还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第三期没有机会了。第三期所有的群众，哎，有，我现在征集特别会哭的听众，如果有特别会哭的听众，请联系我。 哎，我们那个临时工老师不是自告奋勇的想哭吗？ 嗯，等人家那个呀，等人家那个， 哦、他现在不适合哭。 对。好的，那个我这边就是整理的问题都问完了。今天还有公屏上还有小伙伴要问问题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茶话会我们就结束了，差不多。哎，时间挺好的，两个小时。 哎呀，真好，控制的。 嗯，还有问题要问吗？哎，我们两位，有没有想唱个歌什么的啊？第三期什么时候来？好问题。哎，对， 我们问一下，那个小王吧。啊，不是 小王， 对不起，普德洛老师， 我们要不要后期来说两句话？他好像一直都在，他在，你看他在，你要不是跟我们打个招呼也行，上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要不劳苦功高的后期。 普德洛老师跟我们的主播跟我们的主播有一点缘分。 对，你要不要上麦跟我们说两句话？我还没听过你的声音呢。 我也没有听过。 对啊，只有旭旭听过他的声音。 旭旭估计不知道什么情况，一脸懵逼。 你这不行啊！我可是你社长，我都没听过你的声音。 他说不了，只要随便找一个麦就可以说呀。只要那个耳机的那个。 他说我说不了吧，这个说不了吧加了个八字，就代表他在撒娇，知道吧？他其实是可以说的。 对，后期是小哥哥。 后期小哥哥。 啊，都没有，我跟小姑都没有听过他的声音。 我听过吗？ 你听过？ 你听过？对， 对，我回头会告诉你，就是为什么你听过他的声音。 天哪，他这本身就不知道。 都是估计不记得这么一个事情了。 啥事情？ 他是你原来一个剧情歌的后期，然后你们当时因为录音的问题，好像有就是现场讨论过。 完了，他完全不记得了。 有印象吗？可能你们当时现场 battle 过 啊？还有就像这样的事吗？ 对。 好的。哦，我好像知道了。 对，一个古风的剧情歌。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 这个圈子就是这么的小。 是的， 你确定不上来吗，小王？ 哦，对了，那个我们顾先生立了一个 flag， 他说第三期只要进了后期，他就马上写第四期的剧本。 你不要这样。所以小王，我们现在两个人是命运共同体了。 快。我第三期我也特别想听，我无数次的跟小伙伴都说了第三期剧本我特别喜欢，哎呀，我好想听第三期，哎， 先交音再说吧。 交音， 对， 交音， 还 交音， 还没到我们呢。 嗯， 对，你要先交音，然后再做后期，然后你才有资格催我剧本，知道吧？ 你可以构思起来了吗？ 对，可以构思起来， 现在就在构思，三分钟都可以构思。 好，那小王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就是改天一定要听一下我们小王的声音。 嗯， 好， 小王声音应该很好听。我 哎、 啊、哦， 是吗？ 你听过了，对。 哎，那你要不第三期给他安排个角色吧？要不？ 我觉得是 OK 的。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原文里面小涛林涛没有答应小康的要求，广播剧会答应吗？没有答应的要求，林涛没有答应小康的要求，哪个要求呢？ 什么要求？什么要求？ 我 不知道哎。 这 是忘了。 好多要求呀。 我们没有看原著。 不是他有好多呀，林涛答应小康的事情太多了，原文里头。 哎，他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 对，我主要是觉得林涛答应小康的东西太多了。那啥，你看你这个是打不出来的，我们就不要在直播间聊了。我觉得是不方便聊的东西。 他其实是想用这种方式拖住我们，因为我们刚才说要走了。很聪明，我们这位小伙伴非常的冰雪聪明，你知道吗？似是而非。 然后你就自己就上钩了啊？难道是这个啊？难道是那个？ 对对，因为我们自己也想多留一会儿，然后互相 短歌，短歌，我对，我其实很想听你们俩唱我们自己这个版本，就是我们这个吉他纯吉他弹唱的这个版本。 哎，跟不上，让旭旭唱吧，我算了。 怎么会跟不上呢？我今天还给你们做的那个 LRC 的那个歌词。 这样，让旭旭会唱吗？我中间加那个不是有那个独白吗？我中间说那个独白。 会有时间差吗？ 应该不会。 咱们今天就先听一下最原版的吧，然后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安排一个彩蛋出来，是吧？ 可以可以。哎，我觉得后面是这样，就是叙叙正经的录一版，然后我来负责中间的那个独版。 好， 答应好了啊。 嗯，好好好。 嗯， 这是你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刚才说那个第三期的 ED 应该不会先发的，因为这个 ED 跟剧情完全结合在一起，就没有办法先发。对 对，就大家等到听剧的时候才能听到第三期的 ED 了。 嗯 嗯嗯， 好，那我们要不就差不多了吧。 好，那么也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听众，然后来听我们唠嗑啊，聊一聊，因为时间确实很久了，然后我们想就趁这机会，然后跟大家也聊一聊我们这个创作。我们还是很期待这个剧继续后面继续的，就是大家也期待一下后面的走向吧。我觉得主要是剧本跟原文还是挺不一样的。嗯， 好 好 好， 那我们今天 就 先到这儿了。 嗯， 好， 好的， 那我们就走啦。 好的， 哎，好， 嗯， 好， 大家 拜 拜， 拜拜， 晚安， 嗯。挫折